这是我们说好的吗？ 伤后眼神更执着，那一双不能牵的手，那等爱已无人牵手，像片云奔走在天空没尽头。如果雨之后心还是嫉妒，如果悲伤后吻上了温度，不想要谁将你呵护，可什么我都留不住，我们还没结束，我好不服输。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，两个相爱的人究竟犯什么错，需要爱得如此折磨。我是真心的爱过你，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过，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。之后心还是痛苦，如果悲伤后我少了温度，我怀念我们的相处，还没把裂缝都弥补，还没给你幸福，我怎能服输。我只想说我认真相爱的人究竟犯什么错，需要爱得如此折磨。我是真心的爱过你，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过，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。 果我们能早一点懂得爱，那该有多好。